好啦，翻嚟第四節嘅星期二得到啊！嗱，咁我哋咧其實有少少嘢咧，就同網友講翻嘅，就係、是、我哋嗰個叫做咧、叫做 點擊 點擊嚇點擊咧，就或者嗰個叫做觀看次數，未必係點嘅，即啲人啲網友咧係睇曬㗎，唔係就咁點擊嘅算數嘅。 YouTube 識得計嘅，你就咁撳入去唔睇咧，轉頭即刻撳交叉咧，佢就唔 count 嘅個 view。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啲 view 咧係堅實嘅 ，view 數係冇得呃嘅。咁啊，已經突破10,000,000啦。 係。 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平均咧每一集做一次節目之後咧，即係出一集新節目出街咧，就平均就多100,000 view 嘅。 係。 係啦。 差唔多係。 咁因為新嘅節目又有啲 view 啦，又有10,000-20,000啦，平均。咁啊，舊嘅節目又會有少少增長，咁變咗咧平均多100,000。 嗯。 咁變咗咧，我哋依個幾月嚟咧，其實就由1月尾啊，我哋接手翻之後咧，到到而家已經多翻成170,000 view 噶啦， 係 啊，即係嗰個 view 係多咗170,000啦，咁都多謝網友嘅支持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為咗慶祝呢個10,000 view 咧，就搞一次小型網聚就食齋，因為最近都話我輸咗錢啦，係咁啊，所以咧就要食翻清淡啲嘅嘢，係啦，食翻啲齋，咁啊，李劉生就講得啱， 開齋， 我哋要開齋。 嗯， 开咗斋咧就嚟紧要杀啦，咁啊有个网友就话咧食斋我都啱噶，我做好多坏事嘅，所以你要食斋一定要怨我啊，咁呢个咧，咁呢个我哋会见到佢噶啦，到时，咁啊而家咧名额已经满咗噶啦，因为我哋唔能够太多吓，咁、就喺嗰个叫做咧佐敦吓，咁 所以咧大家向御嘅咧，我谂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哋已经向御噶啦吓，因为咧已经冇得报名啦，咁唔紧要，我哋咧将来都要有机会再搞嘅，嚟紧譬如可能一个月搞一次小型嘅，譬如10多人，因为咧其实如果你次次都100多人或者几百人咧，我招呼唔到你哋嘅，我想同你倾偈其实倾唔到，因为太多嘛。係嘛？我每一台傾兩句，咁我其實嗰晚就唔使食飯噶啦。咁、所以咧，最好咧就係一圍，咁咧一圍大家坐埋咧就可以傾得咧深入啲，係、啦，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亦都希望大家幫我哋撳下廣告啦，因為咧撳下廣告又增加我哋嗰個點擊率。咁啊，同埋咧，廣告咧又會有翻佢廣告費，同埋咧有機會提升我哋嗰個喺嗰個 YouTube 嗰個名次。 係，而我哋最近呢段時間係有好多條片係入到 YouTube 個熱門流行榜嘅。 係啊， 咁啊呢樣嘢亦都係，佢亦都唔係點擊最高先至係入流行榜，佢可能係某一個類型嘅話題，個 trend 係最勁嘅時候，嗰條片就會入咗個流行榜噶啦。 同埋個大家撳嗰條片嘅 like 嘅數目咧夠多， 係啦， 呢方面都要多謝大家，即係 幫手撳 like 啦， 幫手撳一撳一下咯。 係啦，總之希望你哋聽到節目咧，就逢係我哋節目撳下 like， 咁啊增加我哋嗰個見嗰、那個即係曝光率啦。 係啊， 係啦。咁啊呢一節咧，我哋咧應承咗大家咧要講翻個股市啊嗱，因為咧上星期五咧我哋錄節目嘅時候咧就道指跌緊幾百點嘅，咁我當時就喺度估啦，啊差唔多，因為嗰陣時港股係30,000+，好似30,400+嘅，咁咧我估咧啊，如果道指大跌啱數啦，禮拜一咧跌多陣，咁啊禮拜跌多陣咧就跌穿咗30,000+，咁嗰日我都喺度估嘅，因為咧之前個市一路都踩唔盡。未試過踩到尾由頭跌到落尾踩到盡，一定要一日踩到盡，所以我就估啊差唔多啦，嚟一日只要有一日踩到盡就差唔多，咁啊穿一穿30,000就見咗28,003+，29,803就變咗咧爭少少打埋29,800，咁變咗咧嗰日咧就捉到底啦，跟住就反彈翻，當晚美股即刻反彈翻400+啦，咁其實都最多升400+，今日回翻落嚟升300+啦，咁今日。就我哋錄音嘅時間咧，就港股其實反彈翻600+，咁變咗咧就做翻嗰個形態咧就靚啲，因為點解咧？之前我哋有網友就話咧啊，可能會做兩隻腳啊，但係咧如果一個市咧冇咁想俾你墊翻29,100嗰個位咧，冇咁想俾你買翻嘅，一定係長短腳高低腳嘅，所以咧估計今次29,800同上次29,100咧就兩隻腳長短腳做咗啦，今次上翻30,500。咁、那個市照計咧嚇，嚟緊都會咧，其實係會不斷反覆，但係咧反覆嘅情況咧就唔會話好似之前咁發得咁勁噶啦，有機會就係咧大漲小回，大漲小回嘅格局， 會唔會大概企穩住30,000+嘅位置度咧？ 我估聽 都似， 我估聽日上翻，即係節目出街可能已經上翻30,000+都未定，因為咧 今晚美股 嘅勢，美股 因為美股而家升緊幾廿點嘅啫，但係我估計美市臨尾嗰半個鐘咧，可能會抽到佢又升二三百點嘅，因為美股咧之前大跌咗成千點，咁而家追翻上嚟，去到去翻二萬五千三唔出奇啊！嚇，咁有一個問題就係咧，美股其實係好強勢，你睇標準普爾距離最高位爭百零點，咁嗰個納指咧同高位咧爭二百點到，佢係七千幾點爭二百點，係3% 嘅啫。好少嘅啫，就算道指而家二萬五，同高位二萬六千六爭千六點，真係幾個 percent 嘅啫，全部都係咧，其實係好接近高位嘅。咁所以咧，個市我係覺得係仍然係睇好嘅。咁當然今個月就唔會話啊，我當時估月頭開始升咧，就而家可能做一做底，就開而家慢慢咧重拾升軌嘅。 咁好啦 ，Tony， 網友應該最想問你嘅問題就係、是、入市係時候未啦？ 分段，我覺得而家分段買咯。嗱，因為咧，估計個市咧都係反反覆覆嘅，因為經歷過之前兩次大跌啦，美股咁咧，會反覆向上。而家睇個勢就係咁樣。 我自己都分段做緊。 係啦，而家你如果買咧就分住買，其實咧，可能可以分開每日買啲，因為咧我估嚟緊咧未必會突然間哇百萬百三日升兩千點，應該就未必會行翻嗰套，應該係慢慢似翻十二月。头嗰个升浪，每日升啲，每日升啲，咁样浸浸咁上去。 不过大家要拣啲股咧，都要拣到同个大市可以同步到咯。我见有啲即系，例如大家喺度伤心回忆941啦，嗰日真系望下咧个市喐紧啊，但系佢系都系唔识移动噶，系 70.5元，佢个52周低位系70元，呢、這个亦都系3年低位嚟嘅。 佢要中国移动唔到啊嘛， 其实移动唔到系啊，941，唉，咁啊讲真啦。除咗呢只之外，仲有一只狮子又系其实大笨象啦吓， 唔得啊！嗰只真系， 嗰只都系我一路都同大家讲啦，佢系会跑输大市嘅。咁跑输大市就一定有原因，因为咧银行业尤其是佢咧受到呢个监管机构咧嗰个限制好大，同埋佢喺全世界嗰个叫做咧掣肘好多，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喐下就俾人罚。少少錢都唔得，我哋開户口開唔到嘅，成日都怕洗黑錢。咁所以咧，你見佢嘅生意唔係咁易做。 係， 尤其是依 個網友可能會問，咁係咪淨係匯豐咧？其他銀行都係一樣開唔到户口喎。咁 啊，係啊，其實好多銀行都開唔到嘅。你去創興咪開到咯，去華僑永亨啊，去嗰啲好細嗰啲咪開到咯，係咪？咁但係咧，點解匯豐首當其衝咧？因為佢最大嗰間啊嘛，人哋罰啊罰你多嘛，係咪？ 就因為佢喺美國個市場 係 俾人狂罰， 冇錯，罰得好金下嘅。 所以大家如果網友留意咧，今日你見其他中資嗰啲銀行 升3%， 係啊，升3%， 佢係升零點幾啦， 係啊， 佢會跑輸大市嘅。我上個禮拜已經同大家講咗啦。 即係如果以今日為例咧，匯豐個升幅啊，仲衰過即係最保守嘅中電。 哦，已好過中移動。系啦，唯一好过中移动，吓咁啊两兄弟嚟嘛，沙煲兄弟嘛，吓咁啊嗱，我哋讲股市咧，其实一样要讲嘅就系咧，上星期炒到热烘烘，带领道指连跌4日咧，就系讲中美呢个叫做咧贸易战啦，咁啊因为特朗普咧就话咧要对于嗰个入口嘅钢材同埋铝材咧就征收呢个惩罚性关税，咁啊大家咧将个简度放到好大，我想讲啊， 中美开战啊， 系啦， 两大经济体系对垒，咁啊。驚呢個咧啊，美股又會跌啦，因為驚啊中國又會爆煲啦，咁啊好多市場憂慮啊，大家出面講緊。 即係講真啦，我可以經歷過依次咧，我可以大膽咁同大家講，今年個市維持目標40,000點，而且 係唔 止40,000點。好明顯，特朗普嘅雞棚係未炒完。喂，依、這個咁嘅總統，你只要有著數俾佢啊，佢咩都會做嘅人。今次點解會搞呢個突然間無端端爆出嚟話要收懲罰性關税咧打貿易戰呢、原因就係因為槍擊案太嚴重嘛，佢根本就冇訂，即係淫屍都淫甩。初初嗰啲校園槍擊死咗十幾個學生，佢就話咧唔係搞呢個全國步槍協會，因為嗰個佢係金主咪唔敢喐，佢就話咧支持呢個老師帶槍，仲話會受訓係咪家長嗰啲帶槍翻學校嘅教師嘛？哦，轉頭有個教師攞支槍翻去學校，閂埋門喺度射，喂，跟住特朗普即刻收曬皮，即刻轉移視線咯，最叻就係依樣嘢噶啦佢，係咪？所以咧佢即刻搞個貿易戰出嚟，但係。 即係如果我哋講經濟咧，你冇可能唔睇美國政治。咁你睇美國政治，你都冇可能唔睇特朗普嘅行為。 除咗咁之外，特朗普咧最，我覺得佢最同呢個全世界最互動最多嘅人咧，叫習近平。 嗯， 因為點解咧？佢上台好多香港嗰啲叫做咧，我哋有啲聽眾都可能都有呢個盲點，就係、是、咧，特朗普上啊，啱噶啦，出嚟點樣炮製中共啊？點樣對付習近平？唉，佢一上台之前啊，我已經講咗噶，習近平唔係呢個特朗普上台就天佑中共。真係天佑中共，因為咧，特朗普依個係一個生意人，俾錢佢乜嘢都搞掂，啊，多多都冇辦法，多多都冇問題嘅。你只要有好處俾佢，而家加上習近平話要稱帝，有啲咩好得過自己嘅老棒做皇帝啊？ 嗯， 喂，本來五年一屆十年，做兩屆十年，我都擔心十年之後我嘅生意會受影響啊！今日你批咗上海浦東嘅笪地俾我起春塔啊！哦，突然间你个继任人话唔 Q 得 喎。大家都记得啦，阿习近平系访问美国嘅时候咧，阿特朗普咧见阿习近平咧，佢两个咧系 friend 得好紧要。咁而咧今次习近平即系中国修宪啊，令到呢、這个任期限制解除咧，咁而问翻阿特朗普嘅意见咧，特朗普咧觉得哦 OK 啊，冇问题啊， 唔系啊，佢话好事嚟啊， 好事嚟啊， 有啲人咧坊间有啲才子嘅解读话咧系习近系。特朗普係嘲笑習近平，其實唔係嘲笑嘅，佢係由個心裏面笑出嚟嘅。喂，依、這個東方嘅皇帝，只要佢做落去，喂，我就算第日啦，冇依個總統做啊，我都仲可以揾好多着數，係吧？ 即係同佢簽約嗰個限期咧，佢簽長啲都仲得啊。 係啦，而家咧，我只要放多啲水俾佢，將來佢一定要又回報翻俾我啊嘛。哇，第日香美國冇總統做啊，喂，分分鐘俾個上海副市長你做咧。系嘛？又或者國家副主席咧，鬼佬有咩所謂啊？係咪？中共初初開即係建國嘅時候，都係話俾黨外人士做噶啦，係咪？嗰陣時嗰、那個叫做咩啊？盟啊、文革啊，嗰啲組織，全部都係花瓶，佢好多做嗰啲政協副主席噶嘛，係 啊， 係咪啊？張蘭啊，張伯鈞啊，嗰啲啊，羅隆基啊，佢全部入曬去政協咁嗰度做花瓶啊嘛。咁啊，特朗普好簡單， 俾個鬼佬做啊，今次 好，我覺得嚇。有機會特朗普是第一個白人進入中國的叫做政協，做中國的政協，甚至乎做人大，有乜出奇啊？ 咁點解讀今次特朗普即係徵收呢個懲罰性關稅呢？ 哦，肯定是同呢個習近平夾埋，我覺得佢沽咗棋子呢條友 嚇，通知金正恩啊。 唔使金正恩，佢唔係金正恩咧，就唔係大家夾計揾食嘅人。不過咧 就 係佢，即係佢咧就同佢打嘴炮。但習近平係自己友嚟噶嘛？喂，我咧就諗住咁喎，我嗱，因為咧轉移視線，槍擊搞到佢一頭煙啊嘛。喂，轉移視線， 打電話，佢首先打電話俾阿 President Xi 先。 係啦，嗱，喂，我咧就諗住咁嘅喎。嗱，不如咧大家做場戲，嗱，我就表面上就話徵收懲罰性關税啊，係人都啊嘛，唔係針對你㗎。嗱，加拿大又唔準，歐洲又唔準㗎。喂，你放心喎，共和黨啲人都反對嘅嚇，唔會通過到㗎。不過咁樣，喂，大家沽下棋子賺下錢先啦，沽咗一千點棋子落嚟啦。系嘛？今日已經賺咗一千點啦，美股、香港又賺咗千幾點添，係咪？掂曬啦！ 香港又留翻啲貨啊嘛。 係啦，喂，兩邊都賺錢，係嘛？跟住咧，今日而家冇事啦，中美貿易戰已經舒緩咗啦，又升翻上嚟啦，係咪？ 係啊， 喂，係咁噶啦，股市，喂，佢係生意佬嚟嘅，你諗下，中國咧，大家知唔知道香港一條黑德道？就因為清政府咧，將上海個收税權咧，就俾咗個鬼佬叫黑德。嚇咁咧，令到嗰個叫做咧，當時咧上海咧就發展得好快，因為咧收税嗰個係鬼佬嘛。咁、喂，第日習近平，我諗分分鐘俾翻份嘢， 或者劃個區俾佢，或者劃個區俾佢叫 Trump 咯。 Trump 啊，係啊，劃個區就劃個區就未必，但係咧會俾好多生意佢做。我認為特朗普係呢個咧近五個世紀以來啊，喺中國攞到最多好處嘅白人，將來啊，佢依個總統做唔做，我諗都係好小事。而家只要放水俾你中共，哇，放水俾你習近平，將來有啲咩著數都有啦。 阿 Trump 呢個生意人啫，佢計得好厚啦，佢已經計緊自己卸任之後嗰、那個利益同埋往後條路應該點樣行，佢已經諗盤算緊啦。其實， 喂，你諗下，喂，佢上台咧係對美國政壇好大衝擊嘅。你话佢个女婿喺大陆搞房地产，唔系喺大陆 sell 美国房地产，就系用一个移民美国嘅做卖点系嘛？哦，原来你特朗普呢头赶人，嗰头去嗰度 sell 绿卡啦， 係嘛？400万港币到咋？佢嗰陣時排曬隊， 平啊， 抵啊嗰陣時，佢400万買啲綠卡喎，啲炮過帳埋個單位喎。 係啊，抵到爛啊！咪趕走啲墨西哥仔咯，係嘛？趕走啲墨仔就迎來中國人嚟幫襯啊嘛。喂、 嗯， 你諗下，佢哋成家都係嗰只嚟嘅，總之有着數就埋去㗎啦。所以啲人咧。佢哋嗰種良好意願咧，其實真係好天真啊！你對住一啲生意人咧，係咪？佢唔會同你講嗰啲嘢嘅嚇。 同埋你見阿 Trump 佢個女咪喺大陸嗰度搞時裝生意嗰啲嘅， 係啊， 都喂中美貿易戰都冇啲粉青去個女啲時裝鋪度要燒佢啊，要拆爛佢間鋪都冇噶。 哇！即係出街俾公安打啦， 即係我哋從來都覺得阿 Trump 咧係一個好識做戲嘅一個演員。佢係飾演緊一個強硬派嘅領導人，但係實際上咧，佢係唔會做嘅， 係啊， 全部嘢都冇做過， 全部鳩噏嘅。 嗱話打北韓啦，金正恩即係乜都冇做過。 喂，我話啦，特朗普 毛都冇毛都冇寫過條出嚟。 特朗普真係可以諾貝爾和平獎㗎。喂，佢和平，喂佢肯定 和平過所有咁多屆總統。 歷屆共和黨嚇， 奧巴馬唔該你啊。 唔係啊，奧巴馬係共民主黨啦，歷屆共和黨總統啊，佢係最和平嗰個啊。 我真以為你想話佢攞到嗰啲咩奧斯卡啲咩演員嗰啲添？ 哦，奧斯卡好似加利奧文攞咗係嘛？ 係啊，有吉爾攞咗， 有吉爾攞咗嚇肥佬。嗱咁啊，依個 Trump 其實佢都好好演技，但係我發覺咧，荷里活啲人咁憎佢，但係點解唔拍一套？ 唔係因為佢啲戲好過荷里活啲人啊嘛？ 唔係啊，我想講緊，我想講蝙蝠俠咧，我覺得佢個造型好似企鵝啊！你覺得佢似唔似咧？喂，佢真系扮企鵝惟妙惟肖啊！揾一個金毛嘅人咧，喂，當然要化妝啦，企鵝唔能夠就咁啦，係咪？咁咧，你企鵝咧，日頭就係企鵝，夜晚就去白宮，係嘛？就喺白宮入邊住，哇！依、這個橋段點啊，係咪先？ 我啊覺得阿 Trump 咧已經企喺佢人生最大嘅舞台度做緊一台好戲啦， 係啊， 所以咧佢又唔需要喺荷里活度拍戲嘅。 我唔係即係我講揾人扮佢啊，扮 Trump 去做企鵝依個角色，當然唔係佢自己做啦，係咪？自己做，佢寧願同習近平做啦，係嘛？咁啊， 有噱頭喎，即係企鵝加小熊維尼。 企鵝嗰支嗰把遮係槍嚟嘅喎，好危險喎！ 嚟緊好似有套小熊維尼嘅真人版嘅大電影上映喎，係咪？中國、 哦啊、 中國咪會禁啊呢套戲？ 禁緊啦！ 我諗應該係嘅。依啲咧叫犯忌諱，即係咧叫做當時雍正一做皇帝咧，嗰啲細佬全部要改名啊嘛。本來叫人乜人物，全部改做揾乜。 喂，而家阿習近平對於嗰個忌諱同埋嗰啲敏感字嘅管制係越嚟越誇張。而家你已經去到連袁世凱又禁咗，復辟又禁，咩 2.0 啊嗰啲都禁埋。 唔係啊，登機唔得啊， 啲 number 禁得好勁、啊。 你搭飛機咧，登機唔得。 登機都唔得。 咁用咩代替啊？唔准登機，係咪 ？Take off 咯。 咩95号集登機喎、 啊？更加唔得啦，係咪？佢係幾多號集登機唔得㗎啦？ 95至尊啊！ 95都唔得，成句唔見咗啦！你95号集登機就， 哎呀，咁唯有嗰個集唔好去到咁大咯 ，number 整細啲咯 ，A1、A2、A3 啦嚇。 即係其實站喺阿特朗普嘅立場嚟講，好開心喎！即係你越強勢越好，我越多生意做，最好你繼續嚇永垂不朽一路做落去。 係。咁啊，一定係會一路做落去啦。問題就係佢都知道咧，佢冇辦法好似學佢喺依個美國咧就模仿習近平噶啦。所以咧，如果有得揀，佢都想做中國人，來生不做美國人。喂，做咗中國人咁幸福嘅，可以一世做皇帝嘅，啲錢一路揾落去。 大家如果代入阿特朗普個思考方式，你係諗到啦。佢連下一屆有乜做，佢都未知。佢會唔會而家嚇做個強人超級？做個最強嘅美國總統，最強一定冇份做啦。而家佢係個躲最臭嗰個美國總統嚟啊嘛，佢仲同你搞開戰打中國，你諗你都冇諗啦。 唔係，佢係唔會打中國不特止咧，佢一定係成為咧最親共嘅一個領導人嚟，一個總統，同埋咧喺中共身上揾最多錢嘅白人。 嗯， 我夠膽講，一定係全世界揾最多錢喺中共身上啊！咁所以咧，大家想覺得個股市點解我會判斷而家今年個股市仲有排升咧？ 呢個都係一個政治， 呢個其實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嘅，因為咧。特朗普一上台就將高盛啊、大摩啊嗰啲叫做華爾街大鱷全部釋放曬喺市場，依班大鱷就喺度興風作浪，炒出呢個泡沫出嚟。所以我講咗，今年一定炒爆，唔係淨係香港股市嘅，美股如果炒爆，香港係咪會跟升啊？我淨係睇依樣嘢嘅啫，所以冇可能。你老實講，啲人話而家熊市，冇可能係熊市嚟嘅。 今年美股是一定上3万点。 如果美股的勢做得不好，特朗普連任都成問題了， 他其實不介意的，我覺得這件事他已經不介意連任，因為只要在他任內炒爆的事，他已經盡量他每做什麼都是為他將來那 個家族的鋪路賺 多少錢。老實說，以前的美國總統呢就主要最大收入是什麼呢？靠卸任之後呢出回憶錄，可能有收一兩億美金，但特朗普不 知道他有 新的經營模式。 沒錯，他有新的經營模式，就好像香港以前的高官咁樣啊，批你喺佢任內不斷批你啲嘢，之後退休咧就去嗰啲上市公司度撈翻份油水，撈翻份優。 而家都轉咗嘅香港， 係啊， 而家就係直接攞定啲利益先嘅喎。 咦，咁特朗普會唔會想發即係協助到呢個中國發展佢嘅經濟，到時自己過去中國度坐，揾翻個位嚟撈下？ 絕對有可能，真係絕對有可能。所以第日政協可能特朗普去做政協咧。 即扮啲少數民族嗰啲咁樣 咧，少數民族白人啊嘛，白人喺中國就唔係少數民族，中國第57個民族叫高加索種，係嘛？ 咩維京嗰啲？ 佢好似係德國種嗰啲特朗普，係咪啊？揾清楚，揾清楚，少數民族都要寫明來歷噶嘛，係嘛？咁所以咧。 民族融和啊嘛，呢個 係啊，我 中共呢個憲法保障嚟嘅。 憲法保障係啊，所以咧佢都可以以呢個民族，即係少數民族嘅身份咧，係入中國做呢個叫做人大啦。喂，其實時間差唔多，但係咧，我哋想補充一句咧，喂，今年黃岐山又用人大身份呢個列席呢個人大會議喎，佢排第八喎，人稱黃八喎。咁當然咧，黃八就唔係太好聽，因為佢真係個姓黃喎，係咪三橫黃？咁佢排第八喎，而家。因为七常委之后咧，佢企喺第八个嘛，咁嗰啲媒体又大特写喎，影咗佢两秒钟，咁啊会意味住啲乜嘢咧？国家主席冇限制，咁佢会破格做国家副主席啊嘛，冇任何公职，只系一个普通党员，又唔系政治局委员，又唔系政治局常委，但系咧就做国家副主席，而国家副主席个任期又冇限制，咁即系点啊？ 即系千秋万世咯， 即系一个皇帝加下低一个铁帽子王咯，系嘛？咁啊， 即系做到死为止啊，终身制。 所以咧，海航冇问题噶， 海航有福噶啦。 啲人话海航争32亿冇俾冇嗰啲有钱冇俾咧，系嘛？冇问题啊，而家。所以咧嚟紧咧，大家想喺海航身上咧执上嘢嘅机会，我谂冇啦。黄岐山企翻起身，嗱，大家坐翻海航。咁啊，喂，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咯，我哋咧要休息咯。咁啊，我哋。过几日见啦吓， 好， 好，拜拜， 拜拜。